第九拜，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教主本尊，于彼高坐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一切境界，无不照见，如黄金山，出于海面。其中万物，悉皆隐蔽，唯见佛光，明耀显赫。有无数声闻菩萨，恭敬围绕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段就是在《无量寿经》里头，这一段是佛把法都说了，阿弥陀佛怎么成就了，又说了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如何如何苦，再三告诫。然后佛就问阿难说，你想看见极乐世界吗？你要想看见，你就礼拜呀。阿难就听话，就礼拜。他头磕下去，还是一抬头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。所以，大家老实说，这个极乐世界，你们都说极乐世界，谁看见了？你可以告诉他多少人看见。就这一会，就是两万人，就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人，父母所生的人，两万。和尚是一万二呀，男居士七千，一万九。比丘尼五百，女居士五百，整整两万人，两万人都亲见，还有很多人非人等，还有他方来的菩萨，无量无边。那我们不管了，咱们说地球上的人亲眼见的就是两万，还有别的经，观经是五百，韦提希夫人、国王、皇太后和宫女，五百人，也是亲眼见的。还有两部经都是亲眼见的，这个就是一个亲眼见的记载。当阿难拜下去之后，一抬头就看见阿弥陀佛如黄金山高出海面呢。大众不但看见阿弥陀佛，而且听到，我们也看见十方的佛世界呀，而且同时听到十方的佛世界在赞叹阿弥陀佛。所以这都是证明嘛，多少人亲眼见亲耳闻呢，见到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众，阿弥陀佛在那说法，那边看见我们也是一样，看见释迦牟尼佛，大众围绕着说法。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正在讲《大圣无量寿经》，两土就相隔一旬地，就是这么八尺，最清净的天眼隔着八尺相见，那是多清楚啊。 我们看遍处，到处都是佛光，一切的乐器自己就奏乐呀。所以这个事就是，你说拿破仑有没有啊？你没看见有没有拿破仑呢？那你说有啊？有人看见了，这不一样吗？你说没有极乐世界，这有20000人看见了。极乐世界，教主本尊。我们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我们本尊。密宗啊，就是你修哪一个佛菩萨的法，那个佛菩萨就叫做你的本尊，也就是你本体之尊呢，本尊。阿弥陀佛于彼高座，在高座之上啊。念公对面前的几位居士说，你们那个佛像画的就是高座，都给你们开光开好了，你们三个人都好了。这幅佛像是他们三四个人合作举着这个像，我在桌上给他画的。威德巍巍呀，佛的威德啊，庄严清净。巍巍是很崇高很伟大的，相号光明。佛有32相，80随好，所以我们老称赞相好，就这样来的。佛有32种特殊的好的相，每一相有许多的好，佛有80随行好。所以具足一切相，一切好，而且光明无量啊，现金色的光明啊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。因为佛光的关系，所有咱们这个境界都照清楚了。佛就像一个黄金为体的一个山，因为它放黄金色光嘛，在大海中生出，其中万物系皆隐蔽。在这许多东西，所有菩萨的光、声闻的光、什么什么这些的光都看不见了。月明星稀呀，月亮很好的时候，星子就看得少。星子不是没有了，是在光里看不见，因为月亮的光盛啊。这也一样，由于阿弥陀佛的光很盛啊，所以别的光都看不见了，唯见佛的光明啊。明耀显赫，明是清明，耀是亮，所以光耀。显是明显，赫是有力，很有力量。这个时候佛的光明显现，金色的光明，而且是在佛的旁边有无数声闻菩萨恭敬围绕阿弥陀佛。这一个我们就随闻作观，就好像这个时候 我们跟阿难一样，我们在磕头的时候，佛就映现在我们面前，多少菩萨围绕，我们这样称：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样拜下去，这种印证是非常殊胜。所以他这一段就把《无量寿经》还有其他的净土经典里头很多很重要的东西都摄进去了。怎么成的佛呀？在这里告诉我们了，阿弥陀佛是当时听了法之后就出家，就发大愿。阿弥陀佛成佛的经过，佛的殊胜的愿成就，所以这个文字都不多。那么愿成就就出现在极乐世界，成就国土，现在西方。这里头法身佛，法身佛是极难懂的法身的境界。我们真正的成佛是成就法身佛，所以《金刚经》里头的话是法身境界呀，不然大家就觉得这两个经矛盾呢。《金刚经》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阿弥陀佛这儿教我们供阿弥陀佛像，还是西方三圣，这虚妄呢？会觉得这两个经就开始矛盾了？这不矛盾，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报身的相啊，法身就离这些相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是非常深入啊，是给我们指出法身的境界呀。所以凡见一切所有之相皆是虚妄，并不是都是空无，是说你见这个相而没有相的概念了，不为这个相所转了，见了这个相它也不成为相，不是根本没有相，没有相不可能。若见诸相，你见了相，若见诸相还是有相吗？然而非相。所以广钦老和尚那一本书，我欣赏他一句话，他是确确实实由于40多天的入定的功夫，他曾经念佛念了90多天，佛声不断，到了一心呀，是一心呢，刚刚出入到是一心呢，这很难得，很稀有了。但是以他这个定力和念佛这个功夫，他这个禅超过另外一位当时很有名气的法师。当时那位法师跟广钦老和尚他的对谈不如他啊，很明显啊。当时那位法师说，要有地震火山什么什么的，我去了修法，他这些都没有了。广钦老和尚说得很好，我这里这一切都没有。而那位法师 也是很伶俐的人呢。过了几年，又见着老和尚，他说：“我现在也一切都没有了。”那位法师，他听出来，广钦老和尚以前说过的话比他高啊，所以他说：“我也一切都没有了。”老和尚回答说：“我还是吃饭、穿衣、睡觉。”念公讲到此处，开怀大笑。所以，这一些问答可以看出来，禅这个里头可以说最科学了。你什么样的水平，一摆就摆出来。你看，那个下棋，棋第一招，如果就别手别脚，底下就老是被动啊，老是要救啊。跟喝酒一样啊，你酒量不行，别人还不醉，你就醉了。禅也是如此，这话就不错。还有最好的一句话是这样，一个人问他，问广钦老和尚，我们看来，我们应当学老和尚整天打坐呀。老和尚他说，我听着你说，我才知道我是在打坐。这个话很好，所以他没有这些相，他不是没有打坐，但没有打坐的相了。说你不说，我不知道，你说我才知道，这话非常精彩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而这个如来，你见什么？一切都凡所有相，都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个相就不是有相可见的相啊，所以即见如来，所见的是法身如来。我们往生远远还不能见到法身如来呀，所以就是说，首先来接引的是应化身，你要到了十报庄严土才能看到报身呢。六十万亿那由他，恒河沙游寻，那样高的身体，六十万亿那由他，恒河那么多，恒河那么多沙子，而那么多沙子还要乘上一个游寻，至少四十里地。你说这个佛有多大，报身有多大，咱们的眼睛能看多远，一个汗毛尖儿咱们都看不着啊。所以你不可见，所以往生也见不着，那更不要说法身了。所以他这就不矛盾，《金刚经》说得高，法身境界，禅宗是直趋法身，跟这个就不同之处。但是众生很难呢，你先修到了凡圣同居土，到那儿去见法身呢，这还都是人人有份。